是错把我的潇潇洒洒车马奔腾共享人世繁华对酒当歌唱出心中喜悦轰轰烈烈把我青春年华 到了梦梦真酌把我的潇潇洒洒 车马奔腾共享人世繁华对酒当歌唱出心中喜悦轰轰烈烈把我青春年华 午后给自己一个慵懒的拥抱沉浸在经典里的好风光那一串串回忆里的故事那一段段动人的旋律还有那似曾画过的轨迹我们都在经典随身听分享经典好时光 969听资讯 中办国办印发方案明确自2018年的1月1号开始在全国试行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今天969和周周一起听资讯2018年公务员审考已经陆续的启动北京上海两地举行2018年公务员招录笔试两地计划招录的总人数超过了8000人最高检表示对电信网络欺诈犯罪将会一律依法快捕快速对于重点整治地区一律加大源头治理和综合治理的力度农业部发布消息明年起将选择50个地市和个别省开展集体产权制度改革整省整市试点力争到2021年底基本完成改革中国铁路总公司表示已经在京沪高铁复兴号动车组实现 WiFi 全覆盖未来将会拓广到全部的高铁当中第二架 C919 大型客机在上海浦东国际机场完成了首次飞行 C919 大型客机进入到了全面实验的试飞阶段继续来关注天气方面受到冷空气的影响今天湖南南部以及江西中部到福建北部一带的最低气温将会跌破冰点长江中下游地区的气温普遍不足10摄氏度将会刷新入冬的气温新低 确信不易偶遇你时凝望你一双眼开始但思念如何休止见你之时已是太迟无办法共同过日子不想想起边更记起假装开心心禁忌、辗转反侧因为你与你不是你只好爱你痛到不止痛原来与你没从未相逢来年回头梦更空天地何时终止远去之时告别你时，全部已不再有意思。问生命 谁人指示绝有选择乃是托词，谁没有为情变自知。我间先不恋上你么、我间先不想你么、从中间选可以许多，让我不是我，只好爱你痛到不止痛。原来与你没不同，然而如何老不痛，曾同行寒夜雪中、哦哦哦 房山人民广播电台，一起聆听北京上空最温暖的声音。

天空说，是借着你的风 Let me fly I'm proud to fly up high 生命已经打开我要那种精彩 Believe me I can fly I'm singing in the sky 你曾经对我说 继续收听到的是九六九经典随身听，我是周周，下午的14点到17点和你一起分享经典好音乐。那记得之前在坐出租车的时候，因为打车的时间还蛮长的，就跟司机聊起了天儿，然后收音机突然就放了一首歌《红日》。司机听完了这首歌之后呢，就渐渐谈到了自己的生活、家庭的不顺，还有工作的压力，这些都让他身心俱疲。但是他说了一句话让我印象非常深刻，他说：“痛苦是永远存在的，但是生活还是要继续。”多年之后才渐渐地发现，真的生活蛮艰辛的，而心中最难割舍的除了回忆之外，就是这些让我们能够产生共鸣的老歌了。它已经成为了我们生活当中支持自己的无形力量，就像远方遥遥升起的那一轮红日一样，始终为我们指引着前进的方向。来听李克勤《红日》。

目前，上海印发关于加快本市文化创意产业创新发展的若干意见，计划到2035年全面的建成具有国际影响力的文化创意产业中心。中欧班列荣欧快铁意大利米兰到成都的首趟测试班列顺利抵达了成都国际铁路港，这是成都继波兰罗兹、德国纽伦堡、荷兰第二堡等地之后开通的第11条国际铁路货运线路。从北京瀚海2017年秋季拍卖会上获悉，几个专场成交的金额达到了3.07亿元人民币，总成交率达到83%，其中法国银联以中国善化专场获得了100%的成交率。北京市政府出台了8个方面27条差别化的收入分配激励措施，促进技能人才、新型职业农民以及科研人员等7类居民的收入。北京市2018年普通高考英语听力第一次考试的成绩将在本月的29号发布。除此之外，考生可在明年的1月8号到10号报名参加英语听力的第二次考试。第90届奥斯卡最佳外语片9强名单近日出炉，代表中国内地报名的《战狼二》如之前所预计的未能入围。 房山人民广播电台，一起聆听北京上空最温暖的声音。